统和立委候选人造势。蔡英文发表演说的时候说，2020大选对手不止在台湾岛，更加在对岸，指大陆用民工武客和政治介入台湾政局，希望台湾选出凡事对北京低头，不敢买战机，亦都不敢撑香港的领袖。蔡英文并且宣示要用全球思维突破两岸框架，壮大台湾，迎接世界。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时分，本港多处的相对湿度降至60%以下。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娜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偏东底1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干燥，局部地区有烟霞，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大埔嘅丁角路，因为较早前路面有油渍，咁而家丁角路去大埔市中心方向，近住雅景花园嘅慢线仍然系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油站，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咁而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咧，近住美河楼一段都系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李郑屋游泳池。咁而喺新界将军澳嘅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超顺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香港单车馆。之后再提提大家咧，喺香港大球场因为有足球比赛，咁而家加路连山道、棉花路以及系部分嘅东苑道咧都系暂时封闭，咁一带有交通改道安排，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唔好长时间坐喺度，记得抽时间喐一喐、松一松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We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的学生，我叫沈晴。咁我除了是一个新闻系的学生之外，亦都是我哋新闻学院实习海文大学线的记者。虽然我哋是校园媒体啦，但系我哋都好似同出边嘅媒体一样咁样采访嘅。今年我哋四人团队就好荣幸喺2019年人权新闻奖学生组文字中文组咧得到大奖嘅。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有有音乐遮住嘅， 系冇问题，冇问题， 冇问题。 系我唔啱啊，真系。 系唔紧要嘅。 系讲完噶啦， 系啦，今日星期六啦，寻常事认真做啦，吓好高兴又见到大家啦， 多谢神啦，开心啦， 系啦 系啦， 摩莉啦，仲有我隔篱嘅思培啦，仲有我自己阿乐啦。 今日都 feel 到大家系好精神啊，吓，尤其是系的神咧，觉得你简直系差咗啲， 容光焕发，但系须又唔剃头又唔 gel 咁样。 其实玩完啊嘛， 唔系，我想问你对眼系咪有事啊？ 做咩事啊？ 容光焕发，点会摆喺我面前呢？ 系咯，你睇佢真系须又唔剃，个头又立。跟住我又病到成只劇， 我係自然退換拜咬喎，個樣係。 你唔好成日眼裏面只係得阿樂先得㗎，所以阿樂好容 易。佢又真係容光焕發嘅， 同埋同埋你唔好再近阿樂咁多啦，即係嗰啲寒暄啊、虛偽嘅説話可以講。 多咗，我認識你嗰時候你唔係咁嘅師傅， 係啦， 俾人傳染。 原來學咗我 嘅。係啦，嗱，啱啱咧我就喺呢一個嘅台灣翻嚟啦，咁啊真係新鮮滾熱辣啦，咁啊買咗少少手信咧，等係送俾大家咁樣。 多謝。 咁但係咧就 都讲 点解？ 算我上次去台湾冇买手信俾大家。 哎、我成日唔记得咗你冇买。 阿莫系冇买手信，哎、但系佢买咗个煎酿三宝翻嚟请我哋食啊嘛，即刻。 哦，喺台湾， 喺台湾买， 喺台湾买仲热嘅，翻到嚟 佢拎入嚟嘅时候喺台湾买噶， 系喺台湾买噶，买四日咁啊。 嗱、哦，咁我琴日就啱啱即系落机，琴晚咁啊翻翻嚟香港，哇！首先第一樣嘢，即係超容易感覺到嘅一樣嘢，就係個氣温好大嘅差別啊！ 係， 因為喺台灣嗰邊咧，我唔知有冇去嘅時候熱涼唔涼啊？ 唔涼，熱嘅， 熱嘅， 熱嘅。 我連續呢五日嘅行程都係涼嘅， 係 係已經涼到你著件薄褸唔會話啊好熱出汗嗰啲添啊！ 係 嗰種嘅舒服程度係不得了，同埋係乾啊！ 係， 你就好啦，乾。我嗰次去就濕啊，因為落大雨。我上次讲过，不停落大雨，不停避雨，同埋不停等车嘛。 嗯、 我全程喺台湾冇买手信，就系因为全程避雨同等车咯。 明白，解释咗啦，咁样。 嗱，但系我就再一次怪责自己屋企人。 我都系落雨喎，今次。不过咧，我幸运地咧，头四日系冇落雨嘅，风和日丽嘅。去到第五日咧，临翻起飞之前咧，就开始砰一声落大雨啦。 所以颓到出酥啦。 系颓到出酥啊！翻嚟净觉得系好唔开心咁样啊。咁但系咧，今次去嘅呢几个地方。我都覺得是台北 去邊啫？ 去台北， 今次邊度啫？ 去咗台北呢、這個，其實我唔係好識分，我淨係識西門町 嗰啲啦。 係咪係咪做細分㗎？ 你做咩啊？ 點解 影相啊？佢 係啊，因為咧主要今次係同屋企人去嘅，係、 哦、 啦，咁所以就唔係自己旅。如果自己旅遊，其實我會想選擇去宜蘭。 但其實你應該有啲地標啊，或者你可以形容一下有啲咩建築物、啊。 哦，因為我啱啱開始講啫，唔使緊張。我啱啱點題啫。 因為我問你去邊，你話唔知啊。 唔係，因為我去咗呢一個嘅台北，咁但係我唔係好識分咧，究竟台北入邊係咪仲要細分好多嘅？即 係 例如啲人同你講，喂，我去香港啊，咁樣可能香港分香港島啊、九龍啊、新界咁樣噶嘛，仲要再細分尖沙咀啊、觀塘大家明啦。咁但係我唔識分台灣，因為我淨係知道台北、台中、台南。同埋肯定，我哋知道最大系呢几个名嘅啫， 即系唔 玩啦、 啊、 你 分嗰啲小区，即系咩大安啊、顺义啊， 我真系唔熟嘅呢一啲。 哦，你话嗰啲咩顺义区啊，咩嗰个叫咩啊？万甲嗰叫咩啊？万华区啊？ 逢甲夜市嗰啲啊？ 系啊，你话呢啲唔识 大夜市就识 嘅。系啦、啊，如果你话呢啲唔识分个区域嘅话就 OK 嘅。 系呢、啊這个我唔识。 你有一啲譬如话板桥啊，即系一啲嘅地方名，即系譬如可能话你香港好多游客净系识香港，未必分到话九龙岛或者新界。或者這個港島唔奇，但你會知道我要去尖沙咀，我要去 銅鑼灣 咁樣噶嘛？ 係啦，嗱，但係我就係話咧，即係呢啲嘅大區咧，我想話俾你聽，對上一次我去台北係幾時？我坐底有六至七年定八年到，我冇去過台北。 咁正嘅地方你唔去多啲？ 因为我细个去过嘅时候就净系知道好似香港咯，所以我就冇再去过啦。 系、哎、好多好嘢食， 系嘢食系 OK 嘅，夜市多啊嘛。所以反而我以前就去台中啊、台南啊、去垦丁啊系比较多，高雄系比较多嘅。反而台北我真系去过一两次咁样。咁但系今次去咧，哇！我有一个唔同嘅感觉， 正唔正？ 佢 你可以话唔正嘅，每人有唔同观点。 我就啱想讲啊，就系冇我细个咁正咯，开始。 哦，你系咪因为细个嘅时候跟团，又或者你唔需要理咁多嘢，而今次同屋企人去，你要照顾埋屋企人啊？ 嗱，细个咧，我系跟团嘅。 喂， 因为嗰阵时都我啱啱入嚟嘅时候，我成日跟团噶嘛。 喂，你真系好老啊！ 唔系细个我系跟团嘅，不过嗰阵时嘅台北咧系嘅夜市系多姿多彩嘅。嗱、我先讲啊， 跟团鬼会带你去。 No， 系讲紧夜市嘅人流多姿多彩，人流啦、铺头啦。我今次去台湾发现咧， 少咗好多人啊嘛， 都冇啊，净冇咗间铺头啊，已经系冇人再去租呢啲铺头。 咁你成六年前去， 今次啊？ 你去边个夜市啊？ 我去咗有一个叫做 你去师大咁啊，师大啱啱唔知执咗定点样，根本冇人啦。 师大我等人都会讲下啦。 即系佢真系去 有一个叫做饶河夜市， 饶河夜市。 咁其实嗰度都有好多嘅吉铺添。咁但系咧嗱，我今次去到通常去台去旅游嘅时候都会买嘢啦，系咪？咁我今次咧去到嘅时候，反而系比我咁多次去旅游咧买得最多。几一次买衫我系买得最多，因为咧去到发现好多都系 Made in Taiwan， 我觉得呢样嘢系紧要。 系咪 N 字头嗰间啊连锁店？佢哋自己本土品牌。 哦、卖帽嗰、那个系咪？ 唔系啊，卖衫好似我哋平时嗰啲 H 字头嗰啲连锁铺咁样。 哦， 但系佢哋就 N 字头系佢哋台湾品牌。 三个英文字嘛。 系啊，好抵嘅。 好多好多唔某啲又唔系全部，是但系连锁式嘅的而且确、 啊啊， 我系见到好多间。咁但系咧，今次去到买嘢咧，我算叫做买得多，买咗好多件衫。咁、但系另一样嘢咧，去到呢一个旅游区啦，我住呢个西门町啊嘛。我又發覺咧，同我細個啲唔同。以前咧，我去西門町係為咗一樣嘢嘅啫，就為出去揾羅志祥。 哦，我有 friend 系会专登去探佢间 shop 噶， 系啦， 探佢啫。 我以为探佢，我都 探佢间 shop， 仲想问你个 friend 叫咩名字？ 咁佢都好想去探到罗志祥嘅，不过佢就唔喺里边，咁啊探下间 shop 就当自己即系要感受下佢气息啦。 系啦，嗱，今次咧，点解我会喺西门町主打呢？因为我系住喺西门町，我直接住喺西门町上面嗰啲酒店咧，就发觉好方便啊、去到边度四通八达都得嘅。不过今次咧喺呢一个西门町度行咗一个嘅旅游区啦，叫做一至我星期一出发，我星期一二三咧个人流都唔系好多，开始去到星期四咧就嚟啦， 放假嘛， 一嚟到咧嗰啲学校团啊， 啲学生啊出嚟， 多学生 系跳舞嗰啲啊嘛，西门町， 你讲起呢啲我全部都见到啊， 吓 好得意嗱，西门町咧好多人都话系一个好多年青人会去嘅地方啦，我见唔到有人 busking 咁滞咯，可能真系得一档拉小提琴，但我转个头行翻出嚟已经唔见咗啦，收咗档。 外边红楼附近， 六 号出口好出名噶， 红楼我系有去嘅， 六号出口好出名噶， 六号出口我唔系好知边度， 有套电影添， 我知道我听过呢、這、一个，但系红楼咧我系日头去嘅，反而咧。就我哋夜晚 都 OK 嘅， 因为夜晚我冇去过。 有啲人去饮酒嘅红楼嗰度，日头 啊，系啊。咁、但系咧，我系想讲咧，成个台北入边咧，我最喜欢嘅一个地方就系叫做彩虹河滨公园。 OK， 系啦，就系即系彩虹桥。 嗯， 就系喺呢个饶河夜市啊嘛，饶河夜市旁边嘅一个公园。不过咧，头先我同阿一先分享， 好多人去散步嗰条河嗰度啊嘛。 嗯，我头先同阿一分享，咁阿一就话都唔 系 好特别啫。 其实 去嘅时候冇特别， 你叫我冇乜反应。 跟住我话你几时去啊？佢话我夜晚去咯。跟住我话咁你几时去咁靓啊？我下昼去咯。跟住啱我再俾下昼嗰啲相同片佢睇咧，佢都话系靓。而嗰个地方，我觉得系如果你系想打卡，你系想去影相嘅话咧，系一流嘅。 点样靓法咧？系条河真系嗰条桥系游晒七彩颜色啊，定系点？ 唔系唔系，嗰个彩虹桥其实只系佢嗰个有一条红色，好、日本嘅彩虹桥咁嘅样。咁、但系咧嗰个地方因为系好大嘅一条河啦，同我哋幻想中平时喺沙田嗰个城门河咧系两样世界嚟嘅。 居然， 因为佢 喺 一个城门河呢条河啦嘅两边都系一个超大嘅草地嚟嘅，咁好多人喺嗰度啊，冇话斋咧，有人散步啊，有啲公公婆婆落去神运啊嘅一个地方。咁嗰度咧，嗰个地方系好干净啊。不过值得一样嘢再讲咧，入台湾呢个地方咧，佢系非常干净嘅。 冇乜垃圾桶噶嘛， 啊、 因为佢啲垃圾要收费噶嘛， 系啊， 好耐噶啦， 系啊，我就系话好干净，因为我真系好耐冇去台北，所以我咁讲。同埋另一样嘢，我觉得值得赞嘅咧，就系、夜晚啊，我即系话要收垃圾噶嘛， 系啊， 佢哋系排住队一齐等啲垃圾车到咗啦，佢哋会排队一齐去倒自己嘅垃圾， 系噶、 即系呢样嘢，我觉得啊，值得赞赏嗰啲。 因为佢唔收嘅话，佢就会继续摆到， 就臭啦咁样。 咁有冇识翻少少台湾朋友咧？今次 嗱，今次呢个识台湾朋友咧，我系识咗两个嘅， 系 第一個咧就係、是、容易啲識嘅，因為就聚埋喺架車度 ，no 喺架車度識咗個司機，而佢司機咧、直情係 好熱情啦、周圍帶你去啊， 係啊，一上車、第一個司機上車嘅時候又話點又話點好點好，咁佢講嘅地方我冇興趣嘅，咁、但係咧去到第二咧臨走嘅時候就遇到個司機就講，咁頭先我就話師大夜市可能就冇噶啦，其實而家唔係人流太多噶啦、知唔知點解啊？ 因為嗰個政局個問題啊嘛，係咪啊？系咪即系少咗系少咗内地嘅游客咁样，所以就少咗人。O K， 唔系主打。 以我所知，佢系因为要唔知改装定点，总之就话因为嗰啲铺头就越嚟越萎缩啦，咁所以佢哋就唔知要搬定唔知乜鬼，我唔记得咗啦。 嗱，原因 总之就系话系佢哋要闩门咯。 原因咧就系因为话咧，佢哋喺师大嗰度咧楼上其实系住宅嚟嘅，咁佢哋好多地铺咧有煮嘢食啊，有啲卖时装啊，都有啲唔同嘅嘢食铺头。佢哋话嗰啲喉啊，嗰啲烟啊，分翻上。去上面住宅啊，咁所以好多住喺嗰度嘅人就投诉、喂，你咁样搞，我真系住唔到啊！呢度住宅嚟噶嘛， 提供新嘢俾 你搞，俾你搞搞搞弯晒咁样，咁所以佢就话喂，玩下玩下咧，就开始嗰啲铺头就做唔落去啦。 Okay. 但系我即刻谂啦，以前咧喺某一啲嘅区下边咧，通常都会有啲小食档噶嘛。嗰阵时觉得好正嘅，系因为你夜晚哎呀肚饿，即刻落去就可以买到新鲜嘅嘢。咁但系如果啲铺头开始执笠嘅话，我觉得又有啲可惜，即要攞个 balance 我觉得只系嗰个位置啫，其他地方都仲 系噶系噶，因为士林夜市其实都系好多人而家去嘅地方嚟嘅。 同埋咧，想分享一样嘢就系、其实咧，头先点解问的神有冇识一啲台湾嘅朋友啦？其实咁啊，呢几年咧，差唔多呢四五年啦，我枕住一年都飞台湾一次。但我觉得咧，好惭愧啊！我已经噏唔出台湾啲地方啊，反而系点解咧？就系好记得咧，喺四五年前左右啦，我就识咗一个台湾朋友，系一个网友嚟嘅，咁我就飞过去邂逅佢啦。 女孩子嚟嘅， 唔系我想问下你、 男孩子嚟嘅嗰个， 我 记唔到，即系谂住 say 个 hi 咁样啦，大家去食个饭咁样，跟住咧佢哋就好热情，佢哋咧会先介绍佢屋企人俾我识。好啦，跟住佢屋企人咧就請咗我上屋企食餐飯咁樣啦，跟住佢就問我呢幾日去邊，我話其實冇啊，都係度下假咁樣，佢就帶我去公司啊，認識佢啲同事係電視台嚟嘅，好記得嗰陣時係，跟住咧放工之後啲同事咧又車我去食其他嘢， 即係佢係喺電視台工作， 係啦係啦， 帶你去認識佢嘅排啦，認識 屋企人，屋企人喺電視台工作咁樣，我想講一樣嘢就係、 你去嗰度見家長嘅，即係見佢啲屋企人嘅， 係啊，見咗佢家長啊，唔知點解，但其實咧佢哋個出發點好簡單佢就系纯粹因为你系游客，所以我招呼你， 就带你去见我爸。 不如你今晚上嚟食餐饭咁样， 台湾人好热情噶， 系非常热情， 带自己嘅朋友去见屋企人噶，无论普通朋友啊点都好，都一定带你去见佢哋啊食饭啊咁 我又冇试过。但佢會同我去食飯嘅，仲會車埋我。 因為你冇台灣網友啫， 同埋佢哋好中意咧 friend， 佢哋好中意 friend get friend 啊，即系咧 friend 楞 friend friend 楞 friend 咁樣。所以其實我想帶出點就係咧，我而家係多咗一大班嘅台灣朋友，咁佢哋咧成日都會 approach 喂你幾時過嚟啊，成咁樣啦。咁樣嚟到咧，佢哋就會好熱情咁招呼你啦，跟住就車你去呢度，車我去嗰度。但系咧，佢哋唔會同你講呢度喺邊度噶嘛。總之去到你就食，去到你就玩。所以我唔記得曬啲地方名啊，而家。所以想帶出點就係咧，去台灣咧識個台灣朋友係好。 哦好啦，我帮佢包埋落去，我绝对认同嘅。系佢台湾人真系非常之热情噶，咁我都记得咧，我自己咧过去成日去台北咁嘅时候，又系好多 friend 成日都问我，你几时过嚟啊？几时过嚟啊？成日都叫我去台中玩，因为我其中一个好好嘅朋友喺台中嘅，咁我坚持唔过台中。 比较远啲， 因为系啦，因为一来远啲啦，二嚟嘅时候我就永远成日可能同屋企或者同朋友去台北，咁跟住佢哋系好人道咧，佢会特登，佢唔得我一定要见你，跟住之后佢系会特登喺台中揸车揸三个钟头车过嚟台北见你咯，跟住之后再喺台北揾一间酒店自己住，咁跟住之后第二朝再带你去周围玩咯，所以我绝对明阿乐头先话斋，你去咗边你唔知，因为佢就会揸车坚持带你去其他地方食嘢玩。 嗱，我就冇咁犀利，即系佢话话要车埋我。不过头先我就话识到两个朋友，第一个司机啦，第二个咧就系咧真系好搞笑嘅交流式嘅。咁我就即系喺一间女装嘅铺头，咁啊冇嘢做，咪坐喺度等咯，系咪？咁喺度等嘅时候，隔篱有个男人，好大只嘅，个样都 OK 嘅，咁大大只只咁样啦。跟住就坐喺度，你眼望我眼啦， 大家 突然间去聊我倾偈， 闷得滞啊！ 佢话你哋系咪香港人啊？我话系啊，做咩事咧？咁跟住 加油咁， 佢有讲加油。 好多我想讲，我上次去已经系啊， 系啦，佢有讲加油。咁另一样嘢咧，就系佢问，你喺香港边度啊？ 問得我好徹底，你香港邊度？ 你話俾聽， 我講你知㗎。 咁講啦，我驚佢唔識。 唔係啊，所以你就係考下葵涌。 我再問得即係再舒服啲咧，就係、是、香港島、九龍、新界，你覺得係邊一 part 你識㗎？咁佢話佢全部都識。佢話原來佢喺香港係工作嘅。咁、我就喺嗰度交咗一個朋友咧，佢就不停好熱情同我講台灣點點點點點啦。佢就介紹咗我一個地方，就係、是、淡水啦。 Oh yeah， 系啦，阿莫仔有咩反应啦？而我嘅反应咧就好似阿乐咁样，而阿乐就系啊系啊系系。咁、其实我脑海入边我就系记得我搭车嚟经过见到淡水牌，我估应该好近一个普，即系 好远噶，九个字车程啊。 咁然之后咧，佢老婆呢个时候咧就走埋嚟。你唔好再听佢介绍啦，佢任何人都介绍去淡水噶，淡水 因为佢住淡水系 唔系啊？佢住好远噶，佢话成日都要坐成粒钟车去，揸成粒钟车去淡水噶。 佢真系好中意淡水， 系啊。 咁但其实本身已经系游客区嚟噶喎，淡水。 系啦，后屘我知道第一系游客区啦，因为我自己真系唔熟，我冇去过嘅。第二就系咧，啲人就系同我讲吓，去嗰度净系影一张相嘅啫。即系你试下谂下，如果你突然间喺葵涌揸下车去西贡影一张相，你觉得值唔值啊？ 哦，都唔系，淡水都好多嘢睇嘅。佢附近有一个科学馆定唔知博物馆，亦都 系 好出名，好多展览睇嘅。咁而嗰度亦都有唔知，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啦。有一个就朱古力嘅展览咁样啦，我唔知佢系长期摆定系短期啦。同埋嗰度有一踩单车啊，你可以睇下啲即系山山水水，即系湖边周边红树林啊。同埋你可以，即系因为你情侣啊或者屋企人嗰啲，可以去嗰度有一个叫情人桥啊咁样。其实系多嘢睇嘅。 嗱，当然啦， 嗰度又有周杰伦间大学啊。 好出名噶， 景点嚟嘅，景点嚟嘅， 系啊，景点嚟噶，好出名。 唔系嗱，当然啦，当然啦， 有周杰伦套餐食， 因为有咩食点咯？我想问下， 啲咩味噶啦？ 盛传就喺淡水有淡水老街，好似系咁有一间咧，专食嗰啲云吞啊，食鸡髀啊咁样嘅，就话阿周杰伦喺嗰阵时读书嘅时候，就成日去嗰度嗌嗰度，即系成日食嗰度啲套餐咁样，食下食下，周杰伦红咗之后，就嗰度有嗰间餐厅，咁其中有个套餐叫周杰伦套餐，系啊。 我以為有聲嘅嗰個套餐， 但係即係因為我未去過淡水，咁即係我只係聽朋友講啫，我都係笑笑完之後，其實我都有諗過，我都有諗過，即係下一次可能我都會去呢啲地方，因為始終其實講真。去台灣呢個地方咧，可能好多人話：哦，住一聲，我一個禮拜或者一個月我飛幾次啦咁樣。咁但係對於我好少去呢個台灣咧，我今次即係攞翻嚟咧就有呢啲經歷。 其實你問我啊嘛，你嗰日又唔問我。 我其實一直都有問你噶， 你冇 啊？你一直都係 hea 我。 咩啊？我有啊， 咁樣。 跟住咪最好笑係咩咧？我話俾佢聽：，我下個禮拜飛啦。我上個禮拜就同佢講：嚇，你唔係飛完啦咩？我過兩個禮拜先飛。 我 冇心裝載我啲嘢。 我離身，佢同我講。喂，我去台灣有冇嘢買？我冇啦，啱啱先翻嚟。跟住之後就話，佢就話，好啦咁。跟住喺停車場咯，佢話，喂，好啦，我飛啦，拜，即刻走咗啦。 仲有咩講啊？仲有咩好講？冇嘢好講啦。 實講噶。 想过，我倒是听别人说，说你怎么了，说你怎么过，放不下的人是我。人多的时候就待在角落，就怕别人问起我。你们怎么了？你低着头，护着我，连抱怨都没有。电话开始多，从不对我说，不喜欢一个人生活。离开我以后，要我好好过，怕打扰想自由的我。多少个时候，你还在意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拼命坚持着不是我的错，是你要走。眼看着你难过，挽留的话却没有说。 开始躲，从不对我说，不习惯一个人生活。离开我以后，要我好好过，怕打扰想分忧的我。到这个时候，你还在意着我，别人是怎么看我的？凭借是这不是我的错，是你要走。眼看着你难过，挽留的话却没有说，你会微笑放手，说还不够长。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李俊杰报道新闻。占领行动五周年，有市民发起连农之路活动，在港岛多个地点贴上宣传印刷品。多名军装警察到金钟海富中心对开的天桥，将早前挂到天桥外的一幅直幡拆除带走。连农之路的起点维园皇后像附近，有人贴出一款宣传十月一号游行的单张。有公园保安员向张贴单张的市民拍照，之后在市民要求下删除照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研究放宽按揭保险，协助未能够负担首期的青年和年轻家庭置业，不限于选择一手楼，申请条件或者包括必须自住、无物业等。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民主党尹兆坚话：唔抗拒有关做法，亦相信会有吸引力。即使某程度系助长需求，但系力度较温和，加上属于按揭保险性质，如果楼市下行或者出现失业潮等嘅时候，亦都唔会为金融体系带嚟好大嘅冲击。尹兆坚关注申请条件方面，点样确保公平合理？认为至少申请人系自住，冇物业。以免有人用按揭保险制度炒卖。美国一名有份参与和香港众志黄之锋、歌手何韵诗等出席国会委员会听证会发言的学者被拒入境本港，原因未明。学者加勒特星期四抵达本港的时候被拒绝入境，当局未有透露原因。他表示自己20年来往返香港都从未遇过这种情况。加勒特估计和该次的听证会有关。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言人说，加勒特当时获告知日后可以再尝试进入本港，但不是现在。特区政府拒绝评论个别的入境个案。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投入运营第四日，国庆70周年新闻中心安排部分境外传媒参观，今日共有77班的航机升降，全部都是中国联合航空营运的境内航线。大部分办理登机手续的柜台仍然未开始运作，只有少量的食肆营业，现时不时有武警和特警巡逻。飞往厦门的旅客表示，星期三收到通知改到大兴国际机场登机，由北京西站乘坐高铁到机场不需要1小时，以往坐车到北京首都机场需时1.5小时，现在方便得多。 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明日日间干燥，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继续提提大家啦，丁角路由于路面有油渍，去大埔市中心方向近住雅景花园咧，慢线系封闭嘅，就系丁角路啦，方向大埔市中心近住雅景花园咧，慢线仍然封闭。咁而家咧，交通好翻好多噶啦，冇之前咁塞。咁隧道方面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咧只系近收费广场堵喺车多，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咧一段挤塞，而家龙尾就去到路明道，咁影响埋咧而家窝打路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落太子道西嘅支路咧亦都系挤塞，龙尾去到希福道，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始创中心咧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南昌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而家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底。伟业街去观塘方向，近住茶果岭道一段亦都系挤塞嘅，龙尾去到大本营。喺新界啦，将军澳环保大道去翻工业村方向，近住超顺路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香港单车馆。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爱究竟系乜嘢？竟然能够使我哋用一生嘅岁月去追寻。 这是爱，始终他朝怕骤然失去。 故无论你哋爱嘅感觉如何，我哋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齐去改写你对爱嘅睇法。 我系郑子诚，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九点至十点，有我音乐情人，约定你。 一签好到尾，再签人人笑眯眯。冇错，地产代理协议可以厘清地产代理同客户嘅权责。協議有效期，以及地產代理對交易有冇利益衝突，客户有保障，又可以避免無謂爭拗，自然人人笑咪咪啦。記得喺睇樓、租售樓宇或者放盤之前簽訂地產代理協議啦。有唔明，上地產代理監管局網頁睇下啦。 二台通识六十秒， 全世界有好多唔同嘅音乐种类，你可能知道乜嘢系 a cappella、blues、古典、EDM、folk， 咁你又知唔知乜嘢系金美朗呢？ 金美朗系印度尼西亚嘅传统音乐，喺印尼语里面，金美朗有敲、打、找嘅意思。 一个金美朗乐团里面，我哋可以见到各式各样由木头、竹、铜、铁所制成嘅锣、钹、铃同鼓。有时亦都会加埋弦乐器。 通常一支金美朗乐队会有大约20种乐器。同西方管弦交响乐队唔同嘅地方系，金美朗乐队演奏系冇指挥者噶，全队嘅灵魂中心人物就系鼓手。 音乐嘅起承转合、快慢节奏，全部都系由鼓手决定，所以鼓手通常都会由资深嘅团长嚟担任。 而金美朗往往会系一啲宫廷庆典、婚丧喜庆、宗教仪式以及各种重要人生时刻作为伴奏嘅音乐。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陈上司认真做。 咁啊，头先讲咗的神就去咗台北啦，吓一啲点点滴滴啦。 即系讲下我咁耐冇去过，原来而家咁唔同噶喎，咁样 系咯，都六七年啦，好大转变啦，可能。咁啊，又讲咗啦吓，去台北咧，或者去台湾啊，识个台湾朋友咧，真系好有着数，佢哋会成日带你周围去。不过咧，我想讲一点咧，就系咧，唔好乱咁。我哋香港人咧，成日会有句口头禅噶嘛，喂，下次饮茶或者系得闲再见啦，咁样去，即系可能打个圆场。咁但系其实实质上，我哋广东话嚟讲，可能未必系再见噶嘛。我想讲就系台湾。人咧对呢样嘢系好认真，因为我试过好多次，即系我成日同佢喂下次见，哎系诶吃饭，一起吃饭咁样同佢讲，佢真系咧会再 message 你问你系咪会食饭咁样嘅，系啦。咁我嗰次啊识咗个网友啦，再去台湾就识咗好多人啦，系咯。咁啊识网友方面咧，大家点睇咧吓？师傅， 我估其实听落去咧。阿乐都几有经验嘅， 识朋友， 识网友啊，就 识网友， 系不过可能佢本身嘅朋友比较多啦，咁网友只系佢一部分。 佢朋友比较多，全部都网友嚟嘅。 我头先讲到咧，其实而家都几普遍嘅，就系、是、上网识朋友啦。不过都即系首先报个底就系、是、有风险嘅，我觉得，因为你认识新朋友所有其实就算系面对面都系噶啦，即系你唔知佢系咩人嚟噶嘛。咁、甚至系上网，其实有好多人可以系讲大话啦，或者佢可以讲一啲甜言蜜语，但系可能佢背后唔系咁样嘅谂法或者意思啊嘛。 我好怕噶，其实 系 即系上网识朋友，我好惊 嘅。系再简单啲嚟讲，唔好话甜言蜜语啊嗰啲啦，就算系最简单嘅就 系、是、都唔好啦。 咩？ 即系甜言蜜语唔好啦，粗言蜜语都唔好啦。 系粗言蜜语都唔好啦，系啦，你知啦，有危险噶嘛，随时吓。 系咯， 系咁啊，同埋咧就系咧个 profile pic 都好假噶，有好多都需要真要留意翻清楚。 照片 有啊， 哇，空 account 啊！ 我有啲朋友真系遇过照片嘅，嗱、但系大部分听到嘅咧都系女士嗰张相同真人好大分别，但系都遇过系男士都可以好大分 別。你啲朋友系因为睇到张女仔相好靓，就想约人哋、出嚟见货不对。 咁佢就已經壞心地咧開頭。 個重點係你啲朋友男仔有冇照片人先？ 嗱， 喂，有機會係兩邊都唔啱噶嘛。 男仔通常好衰噶，嗰張相唔係自己張相嚟噶，或者嗰啲咧遮遮掩掩掩到你直情係睇唔到個樣嗰啲，即係 大黑超 面啊，係啦， 陰影啊 啲燈啊，一係就無啦啦整隻狗啊，卡通樣啊，好多男仔都係咁噶。 有經驗喎， 梗係啦，因為成日有好多啲 Facebook 嘅。唔係啊，成日好多啲 Facebook 嘅 at 我噶，但通常我唔理噶呢啲人，係啊， 係噶呢啲真係要小心嘅，因為我有時都好奇咧，試過再撳入去睇下咩狀態啦，即係咩狀況啦，咁你會見到有好多韓國嘅模特兒嘅相啦，即係哇好靚仔嘅，即係白白淨淨啊，跟住 gel 曬頭啊，喺一個好靚嘅景啦，豪宅嘅背景度影相啦。後屘你撳入去啦，或者我可以提醒大家，唔係提醒大家，可以分享個小經驗。你點知嗰個人係真定假咧？ 即係有經驗。 哇！我真係想知喎呢、這個。 係啊， 因為我都有好多靚女成日 at 我啊。 咁可能係真個，但係 佢同埋佢哋而家叻到一個點咧，就係、是。平時我哋咪好多假相嘅最開初，而家佢竟然會寫啲字啊，好似彷彿嗰個嘢係有人活動緊、活躍緊嘅。 仲有會 po 啲嘢㗎，即係話俾你聽，佢個 account 唔係空嘅咯。 係啊， 即係佢可能隔兩日就 po 啲嘢啊，或者轉寄啲新聞啊咁樣，令到你覺得啊呢、這個人係真係有血有肉嘅人咯。 係啊， 嗰啲叫咩殭屍 account 係咪？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系咯，同埋打個岔，我近排咧睇過一個 app 咧，係要嚟反假相啊！即系咧，佢可以你可以 download 一張相落個 app 度開，跟住咧佢會 detect 到張相係有冇俾人 P 過。跟住如果張相係俾人 P 過 ，P 得好犀利嘅話咧，佢會幫你還原翻嗰個人個樣原本個樣咯。 系啦， 我覺得阿樂係專業級嚟噶，你連呢啲都知嘅。 我都係道聽途說， 所以你朋友多係應該噶。 你應該嘅，咁多朋 友你應得㗎咯。 係咯，男士，如果你睇得翻佢嘅真相咁，又點咧？即係你會從樣貌去判斷， 係咯 ，follow 佢， 即刻唔同佢傾偈係咪先？ 咁女仔都會啦。喂，如果個男仔無啦啦三唔識七走埋嚟 at 你，你見到好靚仔咁樣，咁突然間你再還原個相，原來唔係咁嘅樣嘅，咁你都會即刻。unfollow 啦，或者唔俾佢 系咯呢样，我觉得女仔可能严重少少，因为女仔中意 P 相多过男仔噶嘛。 唔系，我想讲嘅就系认识一个朋友，你唔系应该了解佢嘅内心或者啱唔啱倾，而 instead of 即系而唔系睇下佢个样究竟啊正唔正，佢原相系点样样咩？ 如果系普通系一个饭局，识一个朋友。呢樣嘢梗係冇問題。如果你喺網絡上面求其有個人三唔識七走嚟 at 你，呢、這個你都係咁諗咧，咁就有問題。 我試過有一個真係咁樣嘅經歷喎。 係我記得我講過㗎，上兩年啊，跟住之後係突然間無啦有一個機師 at 我喎， 哇，好多機師嘅網上 不停聊我，不停聊我傾偈喎，咁跟住之後咧，係啦，咁我已經唔理佢㗎啦，跟住之後佢哇不停即係。嗰啲叫咩死前難打，繼續 用盡方法啦。 跟住之後 講嘢， 咁啊，因為作為即係都算半個公眾人物，咁我冇禮貌唔得噶嘛。咁我以為佢真係識我啦，咁我咪 hello 咁樣咯，就咁寫個 hello 啦。跟住寫完 hello 之後，佢又轟炸我喎。跟住之後咧，無啦啦咧，我特登寫中文啦，之後就哦你好啊，咁定唔知乜鬼啦？因為我特登嘅，因為如果你係真係認識我，因為我有個公眾 account 噶嘛。咁如果你認識我嘅話，即係話你聽大氣電波，你識廣東話，你識繁體字啦。咁所以我就特登，因為佢亦都係華人樣嚟嘅，但係就話佢喺外國嗰度生活咁樣。咁我哋亦都係因為做夜晚節目嘅時候，係真係有好多外國嘅聽眾去聽我哋、留意我哋噶嘛。咁我特登寫中文，我同個老領嗰啲傾過呢件事嘅。跟住之後佢就話同我講佢唔識中文，佢就識英文。咁我已經唔理佢啦。咁我已經估到啊，佢真係唔係識我啦、哦。如果你真係識我嘅話，你就唔會咁問我啦。咁跟住之後咧，佢就繼續。 你咪喺節目成日講英文啊！而家 well 敏感時刻講英文啦、 啊。而家呢年咗個人係咯，係啦，唔係年幾兩年前你仲敏感時刻 嘅。Sensitive moment。 咁跟住之後咧，好啦，去到幾時咧？跟住之後我唔理佢啦，佢不停成日炸我板。跟住佢直情講埋自己啲身世喎。跟住我身世係幾感動嘅喎。 係感動到你啊！佢 敏感時刻敏感到我，因为佢就话咩啊？唔知几耐之前个老婆就咩交通意外走咗，定唔知点样？咁所以咧，咁因为自己又唔知做机师唔知鬼，就成日飞嚟飞去，所以唔知点样，所以想识多啲朋友，即系类近嗰啲咁嘅嘢啦。跟住我坚持再写中文， 感动到你，但系都系要写中文。 坚持写中文，跟住之后咧，佢就消失咗啦。 吓、 啊，系啊，即系可能佢就觉得自己欺骗唔到我啊，系啊，所以就跟住之后我就话你自己翻译翻我说话， 咪多份怀疑嘅心系好嘅，我觉得。 冇错啊，同埋咧，我觉得咧，而家我都有玩下交友 app 嘅，老实讲系，咁、但系咧交友 app 我发觉咧， 唔系啊，喂阿乐，冇人笑你噶，而家咁样， 系咯， 系啊，唔会笑你，有乜会笑啫？ 系咯，唔紧要啊， 所以你唔使咁紧张啊， 同埋你一系讲嘅时候就唔好紧张， 系啊， 好，你一系就紧张就唔好讲，你睇下我头先几坦白， 系咯， 系咪？ 咁我就好淡定咁去讲一个状况出嚟啦，吓。咁我觉得点咧？就系我而家成日咧喺交友 app 度，譬如识咗个好靓嘅女仔啦，或者通常咧， 唔好讲成日。咁呢个我哋又保唔到你。 真系噶？ 你话你睇下，即系观摩下都仲保到你啊？ 系啦，因为点解咧？嗱，譬如我识咗譬如十个人到啦，佢有两三个人咧，成日都系讲嘢都系同一个 pattern 嚟嘅。佢就系咧会好快同你 say hi 啦，跟住系特别热情啦嘅一个。女仔咁样啦，咁跟住咧，佢系会好快就会进入到你工作嗰个层面啊，即系佢会问，喂，你今日放工放几点啊？跟住好啦，下一个问题就系、问你做边行，可能系第五六个问题咧，个 pattern 就系已经系要知道你搵几多钱一个月。 我反而好想知道佢问你做边行，你会点答？ 我会答嗱，我有时候我会专登 但系你嘅性格，我觉得你会讲真话喎。 系似啊似啊， 唔系啊， 系咪啊？ 就算假话都话俾人听做演员咯， 或者歌手啊， 系歌手真嘅，歌手真嘅。 我会咁讲咯，譬如如果倾落觉得唔对路，我就会同佢讲话我做文员咯，吓好普通嘅 office boy 咁样啦，吓又或者我觉得倾下系可以再倾落去，我会同佢讲话我系一个传媒工作者嚟嘅咁样，系啦。咁但系头先想讲嗰样就系佢哋好多时咧，原来讲下讲下。就是一个 sales 咯，系啦， 哦，即美容 sales 啊，嗱就推你啲嘢， 系啦，美容少啲，但我经常会遇到系嗰啲类似基金啊或者系金融嘅 sales 咯，其实我觉得真系好有少少讨厌嘅呢样。 你点解唔从正常途径识朋友咧？咁 点 解先 错咗咁多次咯？ 即系嗱，正常途径都有嘅，咁但我交友 app 摆咗喺度啊嘛，咁佢有时有啲 message 嚟，我咪复下咯。 delete 你讲到咁惨， 我咁辛苦经营个交友 app， 而家做 delete 佢。 唔系佢话我又唔想收到啦，咁 delete 佢咯， 都得嘅。其实真系冇乜用，讲真，我玩咗交友 app 咁多年，好似系冇一个朋友系真系识到。 我记得我之前都有分享过嘅，但系咧呢一个故仔咧，我好似冇听过。就系我喺呢啲即系识。 朋友的 app 嗰度，嗰陣時咧我就好想寫嘢，咁我啱啱就好想寫一啲劇，就係講關於呢啲網上情緣嘅嘢。咁咧嗰陣時我就即係試下啦，網上有啲乜我唔想裝 app 啊，我驚裝 app 之後會留底，好尷尬。咁所以咧我就嘗試揾一啲網站，喂點解真係有嘅坊間係 有一啲網址上去，你就咁 search 咧就撞下睇下有冇啲咩人喺網上同一時間同你想傾偈。咁跟住咧，當我去同嗰個人一傾偈嘅時候，就彈咗個框出嚟啦。咁、那個人就話 hello 咁樣啦，咁我就 hi 咁樣。跟住佢就開始問兩三句都正常嘅，第二三句咧就開始問咧M 斜洞 F 咁樣啦。 哦，男定女？ 係啦，男定女。咁跟住我就寫M。唔系写 M， 我唔讲大话嘅， 系 系系 M 即系睇下咩事啦。一揿 M 一出去都唔够三秒，成个框弹走咗咯。佢话对方已踢走你咁咯。 点解啊？因为嗰对方系男士嚟嘅， 因为佢为咗就系为求揾到啲会写 F 嘅人咯，即系佢想揾个女仔。咁但系我就估唔到，即系我系男仔啦。咁大家倾完好好倾嘅，即系有啲系直情倾到一个地步咧，系即系争啲讲埋你要住边咁样嘅。 嗯， 跟住咧去到最尾嗰句就问M 定 F， 有啲直情问男定女咁样噶啦。 系， 咁我答完之后咧，通常都弹嘅。 唔系咁个个目标唔同嘅。曾经我听过有一个 app 咧， 好有经验啊，个个都唔系讲下都系全部人都有经验。 我系听过啫， 扮到好保守咁样， 扮咩神咧？ 唔系啦， 因为 寻常啫。 系啊，我哋好认真咁做呢件事，系研究一下。因为韩国有一个 app 咧，我个朋友话系几好嘅。咁佢咧其實係唔睇樣嘅， 師培玩到韓國， 韓國我個朋友 識玩喎。 咁其實師培都似玩到韓國嘅， 玩到韓國 嗰 樣 類別咯。 係唔係？其實咧嗰個 app 得意嘅地方咧就係佢唔會俾相你睇嘅。咁你嗰一刻咧就類似某一個國內嘅一個 app 咁樣啦。咁好似拋船仔或者拋樽咁樣，咁就睇下呢一刻有邊個喺度啦，你就掉一條問題出嚟，跟住咧嗰、那個人可能係男，可能係女，會接到你嘅嗰條問題嘅，咁、你哋就唔使睇樣咁傾偈。 我都玩過國內版啦、的神教我嘅， 漂流 瓶啊嘛， 我都玩過。係 啊，你知唔知個個笑咗好耐啊？ 我爆你嘅咩？ 話説有一嗰陣時咧，一開頭咧有個 V 乜嘢嗰個國內 app 啦，跟住之後話喂快啲 download 咁啊，咁我貪得意，我好啦 download 咗，跟住我就話喂，跟住見到的神啦，好開心，的神見到你啊，點玩嘅咁？跟住的神喺 WhatsApp 度教我就話喂。嗱，你想咩揾返你啲朋友，因為個 list 入面冇自己朋友嘛，咁我唔識喎。跟住佢就話嗱，你去漂流瓶嗰度就揾返自己朋友啊，跟住不停喺度掉嗰啲漂流瓶出去啦。跟住之後全部嗰啲人就問我你講咩話㗎，跟住就掉咗我裝你個鬼的神都唔係揾自己 朋友。係呀係呀 係呀，我分啲所有人聽笑到肚痛。 因為呢漂流瓶嗰陣時好 hit 嘅，啱啱先啱啱好初步有呢嚿嘢嘅。咁呢個瓶呢掉咗出去之後呢係有唔同國籍嘅人。我試過呢就係有執執人啲樽啊，睇人啲咩人啦！一執個樽咧係語音訊息嚟嘅，嗰、那個人咧喊咗成30秒，然後跟住就會講一句唔知法文定咩文，我唔識聽，跟住我掉翻個樽出去咯。 好恐怖啊！呢個係恐怖訊息， 係幾好笑嘅，我覺得呢件事 得意嘅，即係呢個 app 就係類似咁樣咯，但係佢又講韓文嘅，即係主要係韓國人玩嘅。咁所以我個 friend 喺嗰度咧，真係識到好朋友。咁有一啲就話，甚至佢係男仔都唔介意嘅，真係佢而家嘅男朋友都係喺嗰度認識啦。咁真係好彩啫。即系我唔排除上面会有坏人嘅吓，咁咧佢就系真系识到啲男仔 friend， 佢哋会一齐约出嚟打机啊，一齐即系聊天啊，倾下偈咁样。咁所以个个人目的唔同咯。如果即系的神你嗰个即刻弹你视窗嗰个，可能佢只系 够胆， 佢想识女仔，咁啊唔好同佢嘥时间咯。 唔系咁，但系咧，即系以上讲嘅，即系有啲可能喺网上面会识朋友啊。咁当然我身边都有朋友系中学嘅时候玩一个好有缘嗰个人啊。 嗯， 系啦。 好有緣嘅真 係，中學玩，你梗係驚， 好有緣嘅人， 驚對方係壞人啦，大佬中學喎， 係啊， 咁點解要同呢個人真係結婚生仔到而家咯？ 哎，我都聽過有朋友都真係會喺網上面結咗一個嘅美好嘅情緣嘅、不過再三地提醒大家啦，真係嘅，即係只不過係我哋頭先都想去測試一下咁樣啦。真係如果你哋真係要識人嘅話，最好即係從返正常途徑，或者你真係要好好保護自己，係、要真係考慮清楚，亦都真係要徹底知道究竟發生咩事先至好再有進一步嘅了解。 因為始終呢，其實而家玩呢啲嘅網上 app 呢，有一個問題就係佢太多嗰啲 保密嘢啊，叫做佢话系惊你他人唔记得你啲嘢咧，佢就可以从嗰啲答案揾翻。嗯、但其实你系好多时俾咗好多自己嘅资料佢，咁、嗯、所以咧，当你玩呢啲 app 嘅时候，你就要分外小心啦，即系好好保护自己。 系，不过咁讲啦，即系而家科技咁发达，我哋又唔排除呢一个方法嘅、嗯。不过就要识得玩咯。咁头先讲到啦，如果真系有兴趣玩嘅，即系某一啲朋友仔咧，亦都有啲研究系讲紧点样可以吸引人多啲嘅个 profile。 系， 咁头先我补充少少，头先讲到你点样知道嗰张照片系真定假或者假嘅 account 咧？其实咧你又可以用嗰啲搜寻器上面嘅图片嘅 search 嘅功能嘅。咁、咧你就将佢嘅profile 嘅相啦，你 cap 咗落嚟咧，然后就搵下图片有冇咩相似？其实你要揾到咧嗰个人真正呢一张相嘅主人系边个？咁你知道个名唔同咧，就知嗰个其实系假冒嘅。咁、另外啦， 喂，呢个我试过， 我都真系试过。 我呢个唔系为咗揾嗰个人啊，即系唔系为咗话有个女仔陌生 at 我，然之后我就走去揾佢，唔系，而系咧。呢、一个人嗰张相我好记得嗰个画面嘅，咁但系咧，当我上网唔知做啲 research 就想整啲图嘅时候咧，不如搵翻呢个女人张相，我就 click 入去睇啦。 呢个女人嘅相 系啊，呢个人原来系唔知一个音乐家定唔知演员定点样，好劲嘅人哋个背景。 阿乐， 嗯， 女人喎、 个女人嚟嘅。 戴咗假发嘅咯， 系啊，咁所以我都试过呢次揾到， 系嘛？咁结果你有冇同嗰个 我本身已经冇同嗰个人倾偈噶啦，本身 block 咗啦。 啊，明白啊，系啦，佢头先就讲到呢个其中一个方法啦。咁另外咧，头先讲到啦，有一个研究就话咧，其实如果你要你个 profile 系多人喜欢嘅话，或者嗰个吸引力上升咧，其实可以 po 一啲嘅食物相都系几有用嘅。咁呢个几得意嘅，讲少少，其实 po 唔同嘅食物咧，都会影响你个 profile 嘅吸引力噶。 嗯 咁啊，有几位嘅。咁最吸引嘅咧，原来系呢一个即系呢一个研究就系外国嘅，佢就话墨西哥嘅牛油果酱系会可以令到你嘅 profile 上升144%嘅。 即系点啊？我 即系摆 个 墨西哥 酱， 冇错，即系影一撇好靓嘅酱。 我话俾你听，如果我影嗰撇酱啊，俾佢嘅 like 系多过我真人个样嘅 like 嘅话咧，我以后话俾你听唔会再食呢个牛油果酱。你谂下，如果你牛油果酱有500个 like， 我得100个 like， 你唔嬲啊？ 咁啊系。即有啲唔平衡我嘅心态，仲有嘅第二位系马铃薯啦，第三位 系 朱古力 啦， 系啦，跟住仲有系沙律啦、寿司啦、牛油果啦、意大利面 cheese 啦，同埋蛋糕仲有汉堡嘅。 我唔信， 点解会咁嘅？我想讲，如果人哋攞嗰啲山山水水嗰啲 pick profile pick 嚟 at 我咧，我系即刻 delete 佢嘅。 如果你攞撇牛油果酱 at 你，你又会唔会同人做朋友咧？ 更加唔会啦。 你唔会觉得嗰个人好有品味嘅咩？即系其实你睇佢个 profile 放啲咩相，其实你大约估到嗰个人系想俾你知道咩性格嘅、 不过我觉得佢应该系一个好健康人生嘅人就真。如果你牛油果酱， 如果你话 你只你士多啤梨酱唔摆朱古力酱唔摆摆牛油果酱啊， 唔好拣赞啦，真系好拣啊你个， 即系我觉得一个人都要放下师培噶，咁辛苦俾 research 出嚟， 有几健康啊？ 我健康牛油果酱你食唔食啊？ 好正面啊！ 缩卡，似只透似可敌对，常一般那对手，自知要顽强，大清洁在眼眸，从小丑也战斗，谁亦在后无走，不分美丑，换点骨气怎去守？早一到了，神仙都也发烧，茫茫有几多个，而数字也抛掉，大恶在阴阳照，相拥是折腰，还是可谓纯白假善，微妙才能紧要快斗要，谁亦在傲无罩，不分美丑，换点骨气怎去守？ 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咧，而家第三四线有意外嘅，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咁就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第三四线有意外，龙尾芜湖街。至于较早前咧喺丁角路嘅路面油渍就已经清理好，而家丁角路去大埔市中心方向，近住雅景花园嘅慢线已经解封，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暂时畅顺。另外，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而家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花墟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喺喇沙利道。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咧，近住太子道西一段车龙排到去九龙东军营。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界限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咧，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喺新界将军澳嘅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超顺路一段仍然都有啲挤塞，车龙排到香港单车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14，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6:1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要开着车头大灯。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见到有道路工程进行嘅路面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啦。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係较早前出行到南去油麻地方向，近处理工大学第三四线嘅意外啱啱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都去到近芜湖街。咁就出行到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第三四线嘅意外咧已经清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唐文龙在最新的警匪片除了开了8000发子弹之外，还和一众女神埋身对打。 我们这个戏里面的女神为了这个戏他们 去了练习柔术，专业也很搏命的，所以他都是瘀晒背脊，因为钳术那些动作大家都落地的。 Heidi 都正的，有动作是跟朝海的，哇，只脚又靓。 想知道他还怎么评价林明晶、陆思韵和梁铮，就要留意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2点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上网找什么？ 上万个龛位安放嫲嫲的骨灰。 其实可以将嫲嫲的骨灰放在爷爷的公众灵灰龛位，等他们在一起。 得的吗？ 只要同那位先人有近亲或者密切关系就得的了。家放骨灰的申请并没有上限。嫲嫲生前咁中意大自然，仲可以考虑海上或者纪念花园撒灰添。食物环境卫生署嘅网页有齐晒有关资料噶。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好大味啊！而家呢度 系啊，好香啊！ 啊，搞咩今日 啊？冇，今日咧就同大家讲开友谊啦。啊，又头先阿师培又教咗我哋 讲开咩话？ 讲开友谊啊， 友谊啊， 系啊。 Sorry， 我个讲开友谊、啊，死啦！我系咪去咗边啊？讲咩头先？ 系咯， 系咁，我哋几个都 friend 嘅， 有钱喎有啲。 系咯，我成日都觉得翻你哋几个朋友嘅啫嘛。系啦 ，OK 嗱， 唔系你有冇谂过我哋有冇当你朋友？ 唔系，就快冇噶啦，阿乐。 唔系，睇下今日阿乐搞啲咩先。系啦，咁如果有事搞埋啲奇呢嘢嘅话，即系好似上次发毛嘅咖啡渣嗰啲咧，咁啊真系冇朋友 就绝交啦。系嗱，头先讲识朋友咯，我想问大家咧，如果你识一个朋友啦吓，同佢握手嘅时候，大家有冇心里边自己一啲哲学嘅咧吓？即系握手方面 有，我细细个就已经知。 冯迪森握手， 点解？ 因为 好衰， 拗你嘛？ 冯迪森拗人手背，黐线 啊！哇，好变态啊！ 唔系拗手背，拗手心， 成日喺度挑逗人，好 拗手心。 好核突，我话听，我好憎呢一下，真系。 系咩？所以我冇同你拗过 啊！你唔好同我拗啊！真系嗱，无论对方系玩定系一个女仔又好，点都好啦，佢好吸引我都好啦，佢一拗手背啊，呢下会好扣。 唔系拗手心， 拗手心系啦。 唔系，我觉得一样嘢，反而我觉得系搞笑喎，因为你。佢好明顯，佢唔會同一個陌生人，你走出去無啦出面 reception 揾佢拗手心啦，即係好明顯佢係 friend 嗰啲。 拗水吹我會， 係啊，咁所以我覺得 OK 嘅。 我覺得好嘔心啊！呢一下， 睇下邊個同你拗嘅啫。 係啦， 咁啊係， 邊個都好都好嘔心，我覺得佢呢個人咧好猥瑣啊，好鹹濕啊！如果佢一拗手心嗰下， 我俾你揀啦。如果一台嘅 guest 榴蓮拗你手心，又或者的神拗你手心，你揀邊個？二選一，三二一答 guest。一定是 guess、 好，咁我再问你，一台嘅 guess 即系榴莲啦，同埋喵姐，三二一即刻答，拗你手心啊！ 诶、哎，唔知道啊，真系答唔到啊呢、這个 啦，大家 都系我同你呃算啦，再讲就错噶啦。 我系你就话两个都 系，当然啦。 唔系，但系握手呢个我真系细细个嘅时候，其实已经领略到呢样嘢噶啦。细个握手软弱无力嘅，但系咧中学嘅时候咧，唔知咩有一次系咩原因咧，有啲哥哥咁样就同我讲啊，哇，握手要俾力嘅。咁后屘就有个阿 Sir 又走埋嚟讲，握手咧就要咁，因为我以前中学有个老师握手咧系超级大力嘅。 系， 我哋啲弱质纤纤细手仔咧， 你都弱质纤 嘛，因为小朋友嘛。唔系而家中，咁我中学嘅时候嗰年，哇痛啊咁样，咁佢用力，佢有握力嘅，咁你净 feel 到佢个胸口运劲，有啲人握手咧，除咗力之外，佢会运劲嘅，你会 feel 到你震嘅只手会，咁所以而家我握手咧，通常都会一个握完之后就会俾少少力捻，然之后先会放嘅。 但系的神头先做嗰个动作咧，唔似少少力，佢自己示范嗰时握到只手系震紧嘅， 唔系， 唔好忍我同你握手啦， 试试先， 喂你当呢个系咩啫？ 唔好引我啦， 但师培又点咧吓？交友专家 吓、啊，我几时变咗专家？你先系 师培多唔多握手啊？ 多嘅，我好中意同人握手嘅，即系譬如新认识嘅朋友或者商业上面我哋认识到一啲新嘅合作伙伴啊嘅人嘅时候咧，我哋都会握握手，即系感觉好似亲切啲 咁。好朋友啊嘛，你要讲埋出嚟。 咁因为始终你冇接触过嘅话咧，好似有啲距离感，好似掂一掂之后就近咗咁样嘅感觉啊。咁、但系握手确实有学问嘅，譬如有啲人讲话你太轻力咧，又 feel 唔到你对佢嘅重视啦，所以应该有少少力度啦。同埋我之前睇书系讲咧，握嘅时候咧，你要觉得你嘅手里边好似要握住一只金蛋咁样，即系你两个人两只手贴埋嘅时候咧，中间系有个窿仔喺度嘅， 有个小窝。 系啦，咁然后咧，当你抽翻只手出嚟嘅时候咧，就好似佢将只蛋 pass 俾你，然后你将只蛋 pass 翻俾佢咁样嘅。 咩蛋啊？ 金蛋，即系你会珍而重之地去 hold 住佢嘅。 如果有个人将埋同你握手，握拍。啊！我的蛋啊！你会唔会嗌出嚟啊？ 唔会嘅，可能个心会窒一窒咯。但系系好事嚟嘅，即系我觉得如果你黐住手心对手心嘅位咧，有时有啲朋友手汗好大，咁、你真系有机会咧嗨到啲手汗系好尴尬。 有时我其实唔系想勾人手啊，系我想隔一隔住，因为我手汗大啊。 哦， 咁咪隔一隔住咯。 哦，难为你咯。 我又想问一下咧，女士一个问题，嗱，譬如一个异性啦，见到你你系同佢唔熟嘅，啱啱先识嘅，你如果个男仔伸只手出嚟同你握手咧？你会唔会觉得个男仔可能系有少少抽水嘅成分嘅咧？ 点会啊？握手系好普通嘅事嚟嘅。 咪睇下你个男仔咩格咯。喂，如果你衰衰格格咁握手咧，咁人哋梗系唔理你啦。你正正常常大方握手啊，冇嘢嘅。 冇错，同埋如果嗰个人系握住你嘅手好耐都唔放嘅，咁佢可能真系有抽水嘅成分。 系， 但系你普通可能十零廿秒，咁我觉得冇。 十零廿秒啊？ 唔系，有我系见过有啲人咧，跟住之后系握手系为表诚意咧，佢系会一直握住你。隻手跟住對眼係望住你對眼，佢一直同你傾偈。喂，好耐冇見啦，最近你點樣啊？係真係會長期即係長期握住隻手，呢個係誠意嘅表現嚟嘅、哦。咁當然唔係握住隻手就係、喂。你点 啊？ 你唔好倒抽凉气咯。 系啦，唔系咁样咯，就已经即系真系虚寒。 不过有啲 诚意嘅表现嚟嘅。 有啲女士我都接触过，可能有啲公司可能高层咁样啦，咪一班握手啦。一握手嘅时候咧，佢真系会捉住两只手一齐捉咯。然之后拍住只手讲嘢咯，一路摇一路讲咯。咁嗰啲系舒服嘅，即系你唔会觉得尴尬咯。佢又唔会捉你的手仔。 系好有诚意嗰种啊！啊，第二又问大家一个 situation 啦。如果咧有个人啦，譬如佢啱啱打完波啦，你觉得佢好污糟？或者是成身大汗嘅，佢伸只手埋嚟同你握，你会点咧？ 你都系要握噶啦，你冇得拣噶。咁但系佢伸出嚟嘅时候，佢已经要知道自己只手唔系好干净咯。咁同埋有啲 situation 系都尴尬嘅，常见嘅女仔只手咧，好多时都好冻噶。咁或者有時你可能真係洗完手，隻手又濕濕地啦。咁但係遇到一個即係新認識嘅朋友，咁點算好呢？咁通常我握嘅時候，我都同佢講唔好意思，我隻手好凍咁樣。咁但係你都要握噶啦。阿毛咧？你会唔会照握呢？如果你见到一个人只手好污糟，或者礼 貌上一定要嘅，系啦，因为佢如果一伸到只手出嚟，你唔去握嘅话，呢一个亦都系礼仪上面你好冇礼貌嘅地方。咁你点都握咗先，你握咗之后，你咪之后再洗手咯。咁你只要。首先一来气氛唔会令到大家尴尬先，二嚟如果你唔呃嘅话就变咗冇礼貌，嗰系你啊嘛，跟住同埋你俾人哋感觉你咁小家，你又唔系啲乜嘢富贵嘅人，就算富贵嘅人你都要话俾人哋听乜嘢叫教养或者乜嘢叫礼貌噶嘛，咁、所以我会觉得我照呃咗先咯，跟住先去洗手咯。但系反而咧，你哋头先就话哇，如果呃手嘅话好似好咸湿啊咁样噶嘛， 啊落下车我冇话咸湿， 呢个系我自己 咸湿， 我自己心虚嘅问题啫，系啦。 我反而仲过分。如果咁讲嘅话，我应该系一个大咸湿，大 咸 湿，大咸湿，大咸湿 咧。 系因为咧，我通常见到啲人咧，一啲系认识咗，但系就算唔系好 friend 嘅人都好啦。我一嚟我冲过就揽住佢，喂，咁样就揽一揽先，咁样咯。系啊，我会咁样噶。咁系咪超级大咸湿啊？如果系咁嘅话， 睇你揽几耐咯。 系嗱，点解讲握手咧？其实就又喺网上边揾咗少少资料啦，就讲咗少少握手嘅礼仪。即系我大家头先所讲嘅握手嘅方法，同呢啲网上边所讲嘅握手嘅礼仪，究竟系同唔同咧？我觉得系有啲系中咗嘅，但原来有啲位咧系可以唔系咁样做嘅。原来第一样所讲咧就系话握手嘅时候咧个先后次序啊，原来咧系有呢一个尊卑之分嘅。原来系即系话咧，原来好多时我哋譬如可能见到。 到上司，又或者見到長輩，係我哋可能會好熱情咁衝埋去握手咁樣啦。但係根據咧呢個國際嘅禮儀裏邊所講咧，就係話原來咧我哋握手之前咧係應該係先係呢個長輩伸咗手出嚟先，跟住咧我哋先至去再同佢握手咁樣嘅，係啦。大家見到上司會唔會衝埋去握手？我哋？ 普通你預先已經認識咗個上司就唔會嘅，咁不過可能譬如你見工嘅時候認識一個新嘅，即係嗰啲叫咩啊？interviewer，即係佢係你個上司啦，即係你咁 傾 嘢嘅，係啦，咁就會握咯，即係臨走之前你就會握握手。 你突然間見到彭仔會唔會啊？彭仔握手啊？ 我會嘅喎， 係啊，咁你好似 係啊，係我見到彭仔，我覺得依家係我唔會握手咯，但係我會好開心咯，可能睇下彭仔係有啲咩 interaction 俾我先。俾翻佢咁样咯，系啦，好， 即系都系唔会握手啦， 系啊，我哋唔好讲麻仔住啊，惊啊呢个大佬啊台长，不过咧嗱好得意，又想问下女士，原来咧呢个握手礼仪里边嚟讲咧，原来咧佢哋系觉得咧系握手男同女啊，系应该女仔去伸咗只手出嚟握，男仔先至好伸翻只手埋去握噶， 吓嗱即系点啊？ 即系女握手啊，应该系女仔握先啊，唔系男仔握先啊，女仔伸手先啊。 觉得男仔伸手会好啲，因为女仔有时怕丑噶嘛。 我认同， 系啊。 你讲我伸只手出嚟，哎，佢唔同我握，咁点算？ 即系如果我系男仔咯，走埋去师培，我唔识嘅，翘埋双手摆喺后面。喂 ，hello 师培，点解摆喺后面啊？我仲要等啊？你咩等？猜包先揼嚟噶？ 唔伸手，系啊，我不动，系咯， 咁好尴尬， 系咯。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平時我哋係比較少用啲嘅。 係，即係我覺得咧，如果有男仔可能佢睇過呢、這、一個，即係佢反而係學過呢個握手禮儀，我覺得喺現今社會嚟講咧，可能會有啲不適用咯。即係譬如佢可能佢見到你，佢專登唔握手，就係因為佢覺得女仔應該伸手出嚟先，係啦，就變咗個男仔好似好唔大方咁樣咯。 哦，我諗緊咧，會唔會係即係傳統以前係男比較即係高位置少少嘅，即係女士係比較低少少啦。咁所以就想一個叫做譬如老細，你唔會同你唔會等老細伸手，你係自己伸手先。咁希望佢同你握手，會唔會係有咁樣嘅階級之分咁啊？ 我諗係啩嗱，但佢好得意嘅呢個握手禮儀裏邊咧，佢有講過啦。譬如我應該等女仔伸咗手出嚟先至，我先至男仔先應該同佢握啦。但如果咧調翻轉我哋個關係咧，如果係譬如你是我的上司都好啦，又或者男女调翻转，咁咧应该要遵从翻上司同下属嗰个握手礼仪先噶，即系个次序咧系先遵从呢一个阶级，再遵从呢个性别咁样去嘅，系啦。不过头先咧讲到咧握手嗰个时间，我好好奇，点解阿师培你觉得十几二十秒都 OK 嘅？你唔觉得太长咩？十几二十秒？ 唔会啊，头先阿莫都讲咗，如果有啲人系习惯净握住你嘅手同你倾偈添。咁所以甚至係可能一分鐘兩分鐘有機會，我試過可能三分鐘你都 hold 住隻手嘅， 三分鐘 係啦。但你放手嗰下係要睇氣氛嘅，我覺得 係啦。睇下嗱，轉個頭啦，阿樂咧而家成台都係嘢，究竟用幾多分鐘可以交代曬以上所有嘅嘢咧？ 我都想知呢 個。係啦，轉頭等佢講下啦。 微风离愁云有百千寸，便再要坊间走远。活像情感，世像余温，只需一起吹过暖，只差一世的抱怨。诚恳离甜言会有多远，也但求好心愿。若同情深，亦是情感，至爱离崇拜多远，还是越近才越远。你所给我，其实未吻过我，不清不楚，想显得伟大才甜蜜错，承认是个普通人。从来爱我比爱你多，比劣魔我所给你何尝没有差错，没有你怎可听到祝贺，明明是对好心人越爱越错。是为自卑 慈悲，占有离怜爱很短，炫耀自我还未算，你所给我其实未吻过我，不清不楚，想显得伟大才点乜错，承认是个普通人，从来爱我比爱你多，比劣破，我所给你何尝没有差错，没有你怎可听到祝福，明明是对好心人，越爱越错，恩义一心等于要伤，比谁挨得多，一味牺牲想把关系上错，谁唱情歌，你所给我其实未吻过我，不敢错过，假装很快乐才孤独过，承认是个普通人，如何要爱不够理解可爱吗，我所给你何尝替你失落，但施舍都应得你许可，其实是对苦心人，没对没错，或者想太多，或者所爱非我，情感还离神圣有多远，这距离如风筝将断。 喂，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手啦，即系咧嗱，再补充少少嘅少少握手嘅礼仪啊。咁我佢好奇怪，思培头先讲嘅就话佢会觉得十几二十秒甚至三分钟呢个握手过程都冇问题啦。嗱咁嘅嗱咁呢个根据呢个握手礼仪咧，佢就话如果我哋啱啱识一个新嘅朋友咧，我哋握手嘅时间咧，其实三秒钟咧系会令对方觉得最舒服嘅呢一个时间系啦系啦。咁同埋咧我哋如果同一啲有宗教嘅人握手咧都好得意。你知唔知同基督教嘅人握手咧，即系我相信唔会全部基督教嘅人都介意，但你知唔知同基督教嘅人握手会有啲咩要注重啊？ 吓， 唔知 系咪分左手定右手啊？ 诶、欸，系系系，嗱，系系点样分咧？你估下？ 唔知喎、啊， 系 会唔会系 同个十字架好有关系嘅？ 吓，咁啊？握左手咯， 系嗱握左手咧系啱嘅，啊唔系应该话唔系握左手，应该咁讲，就系我哋同有基督教背景嘅人握手咧，就最好唔好交叉自己只手咯，因为交叉自己只手咧，喺个视觉上面会形成咗一个十字架，所以我哋最好咧就系对方喺一条直线咁样同对方握啊，呢一个基督教。 你正常握手点会交叉咁样握噶？ 左右咯。 合緊交杯咁 樣，咁奇怪咁樣。但係都提提咧，我知道有啲宗教係唔握手嘅，咁、所以如果真係有人啊話俾你聽佢唔握手，咁亦都唔好太奇怪。呢個係即係佢個人嘅信仰嚟嘅。 係呢個印度咯，嗱印度就唔好用左手同人握手，因為印度你知啦，左手係要嚟咩噶嘛，係啦，要嚟清潔噶嘛，咁佢哋就會覺得 其實清潔講得嘅，係 啦，好不潔嘅。 因為咁香港咩仲尷尬咧？ 係啦，好不潔嘅。嗱咁講開咧，其實頭先都講過啦，握手咧可能係好污糟噶嘛。有時一啲人咁咧，所以我哋咧就今日咧會喺港珠特工隊嗰度咧，就教大家咧點樣去自制一個叫做酒精搓手液啊，係啦，咁大家見到啦，我台面上邊咧就準備咗一個叫做蘆薈凝膠啊，呢一個係蘆薈凝膠， 我好中意用嘅， 係啊，你好中意用係曬太陽， 即係蘆薈係啊，係啦，佢係平時乾燥我都中意用。 系咯，你教水噶嘛？有時譬如去完泳池，系啦，咁樣可以搽嗰啲芦荟凝胶咧。好啦，咁跟住咧，我哋亦可以準備一個酒精啊，就係平時嘅消毒火酒啊。 系， 咁呢個消毒火酒注意啦，就係我哋要用 95% 以上嘅酒精先至夠嘅。OK， 嗱，其實最基本就係呢一兩樣嘢啦。咁跟住咧，大家亦可以準備定一支香水。咁呢個香水係冇乜所謂嘅，最緊要係自己中意嗰陣味，系啦。 如果用嗰啲 hand cream 啊，嗰啲得唔得啊？ 我谂 即系 系唔得嘅， 因为佢个稿嗰度写咗系香水。 哦， 你 cream 咧咁突发咧，佢要谂谂先， 唔得啦， 系啦，谂谂 因为我即刻直线思维就系、是香水都系有阵香味嘛。咁如果我用香水可能会浓得滞啲味，咁我用 hand cream 有阵时会清啲噶嘛，得唔得咧？所以我先咁样。 我谂佢呢个水应该系想沟落去嗰啲酒精度，咁啊令佢有个味。如果你系 cream 嘅话可能就变咗第二个质料啦。 系啦 ，cream 唔得嘅 ，cream 唔得嘅。因为咧，佢本身嗰个芦荟凝胶咧，佢都系结噶嘛。咁如果你再 cream 嘅话咧，就会放落去咧，就会结上加结，同埋好似唔系好关事嘅嗰个 cream 系啦。 你而家就搞紧咩咧？ 系啦，嗱，大家形容下，可以形容我做紧啲乜系啦？ 我系用紧筷子去滗一啲液态状半液态状嘅嘢。 因为咧见到咧 筷子 系啦，直播室入面咧见到阿乐咧就攞住一只筷子啦，唔系用两只筷子噶。咁又撩紧头先嗰啲芦荟嘅 gel 啊，咁撩落去一个兜嗰度。跟住之後咧，睇佢嘅勢，應該係之後再會加呢個頭先所講95% 以上嘅呢個嘅消毒嘅 火酒， 火酒就倒落去頭先喺個兜入面嗰撇嘅蘆薈嘅gel 嗰度啦。 係冇錯， 倒幾多咧？咁又 阿莫形容得好好啦。嗱，我哋咧記住嗱，因為我哋咧個消毒搓手液咧要60% 以上先有呢個殺菌嘅作用嘅。咁我哋咧就可以咧就將嗱，我頭先咧就擺咗大概40%嘅蘆薈凝膠啦。跟住咧我哋就可以放60%嘅呢個消毒火酒落去。 六四比例啦，系咪？ 系啦，呢个六四比例啦，冇错。 即系六嘅话就系呢个消毒药水啦，咁啊四咧就系呢个嘅芦荟 gel。但系而家有好多人成日都话啲消毒药水嗰啲都有菌嘅，呢支有冇噶？ 我谂冇啩。嗱喺呢个如果佢真系95%嘅话咧，佢啲菌应该系会死晒嘅。系啦，如果太低浓度嘅话就可能唔够啦。 好啦，嗱呢一刻咧佢攞咗支香水啦，支一支应该系吊味嘅。 系啦，呢个系阿莫支香水嚟嘅，因为我想阿莫同埋 喷咁多落去 两下， 你知唔知好贵？ 两嚿水啊！呢个已经问咗系咪 啊？ 其实好简单，呢三样嘢沟埋一齐咧，我哋再搅匀佢啦。系啦，嗱，搅匀佢，你见到咧，搅匀之后都系结嘅，其实成樽嘢。咁佢有咩好处呢？就系咧，嗱，我哋平时买嗰啲消毒搓手液，佢系啲纯酒精嚟噶嘛，有机会女士们咧洗完之后只手会好干噶嘛， 系啊，会裂噶， 敏感啊， 系啦，嗱，咁我哋而家咧加咗呢个芦荟凝胶落去之后咧，咁咧就。咁咧有呢個維他命 E 咧， 試不如 試， 擺俾我試 一試一試啦。 你俾少少我，即刻試下先。 我聞到香味啦。 少少嚟成劈，佢俾到幾多啊？喂，俾啲你。 啊，俾你。阿莫阿莫， 唔好話你按聽攞啊，算啦。 好，夠啦，夠啦，夠啦，夠啦，夠啦。好啦，嗱，而家咧樽落手嘅感觉咧，同啊坊间咧好细樽嗰啲咧系好似嘅，因为佢系水汪汪嘅都仲系。 但我好想讲一样嘢啊，其实接到落去之后咧，我已经闻到嘅已经冇我嗰种香水味啦。我闻到嘅都系 火酒咯， 火酒味咯， 即系沾 落个膝头哥度 咧。即系话呢个应该系劲杀菌嘅。咁啊，今日咧阿乐嘅呢一个火酒啊，自制啊，捽手液 消毒搓手液 成功嘅。 我哋上呢个社交平台睇一睇片啦，阵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李俊杰报道新闻。占领行动5周年，网民发起在港岛进行名为“连龙之路”的纪念活动。铜锣湾、湾仔、金钟港铁站多个出口暂时封闭，有警员在站内驻守。在湾仔站 ，A、B、C 等多个出口已经封了，多名的防暴在站内戒备。在金钟站只是开放部分出口。各个出口有警员驻守，港铁亦都在站内贴出告示，提醒乘客使用其他出口离开车站。港铁下午4:00表示，由于港岛区将会有公众活动进行，会因应实际情况实施客流管理措施，或者作出车务调动，包括关闭车站出入口、列车不停车站或者关闭车站等。而基于安全考虑，相关安排可能会随时实施，而未能够预早通知。占领行动5周年，有市民发起连龙之路活动，在港岛多个地点贴上宣传印刷品。 在湾仔修顿球场外有人张贴反修例的海报，亦都有几十人组成人链，不时高叫口号。多名市民在湾仔轩尼斯道被警员截查，查看身份证之后放行。莲农之路的起点维园皇后像附近有人贴出一款宣传十月一号游行的单张，多名军装警员到金钟海富中心对开的天桥，将早前挂在天桥外一幅直幡拆除带走。而金钟一带下午就有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在上空盘旋。政府前晚举行首场社区对话会，行政会议成员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在社交平台表示，参加社区对话人数有限，建议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亲身落区了解社会民情。叶刘淑仪说，对话让林郑月娥亲身感受市民的忧虑和意见，不论支持和不满政府的市民都愿意理性抒发己见，非常难得。叶刘淑仪又说，沟通是重要的一步，期望未来政府继续加强沟通工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研究放宽按揭保险，协助未能够负担首期的青年和年轻家庭置业，不限于选择一手楼，申请条件或者包括必须自住、无物业等。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民主党尹兆坚话，不抗拒有关做法，亦都相信会有吸引力。即使某程度是助长需求，但是力度较温和，加上属于按揭保险性质，如果楼市下行或者出现失业潮等的情况，亦都不会为金融体系带来很大冲击。尹兆坚关注申请条件方面如何确保公平合理，认为至少申请人是自住没有物业，以免有人用按揭保险制度炒卖。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明日日间干燥，部分地区是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至到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5%，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龙翔道来回方向嘅交通意外啦。咁先讲去观塘方向啦，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开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即系啱啱清理好啊。去观塘方向仍然挤塞嘅，龙尾就接近狮子山隧道入口。重复一次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黄大仙中心对开慢线意外啦，啱啱清理好。咁而家去观塘方向挤塞，龙尾去到狮子山隧道入口。而反方向去荃湾咧，近住狮隧入口咧。慢线都是有意外的，咁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狮子山隧道入口咧，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去荃湾方向是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咁揸车朋友睇下呢段时间可唔可以改行其他道路啦？龙翔道来回方向都是挤塞嘅。另外啦，由於港島區有公眾活動咧，港鐵會因應實際情況實施客流管制措施。咁现时咧，铜锣湾、湾仔、金钟咧已经系部分出入口已经系关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达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交通暂时畅顺嘅。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佛光街桥底。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挤塞，龙尾电话机楼。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落太子道西咧，就系车多少少。咁另外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就排翻去公主道。渡船街天桥一家市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沙涌方向屯门。作为环保署提醒你，停车适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変身。 漫画、动画、玩具、游戏，单子充满住热血、友情、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接住落嚟，由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漫动作。我哋慢动作揾嚟嘅嘉宾啦，就嚟自 Kids Logic 嘅 Kenny，Hello， 系你好，子龙你好， 系啦，咁啊，之前其实我哋都即系认识咗好耐啦，咁啊知道啦 ，Kids Logic 十年以嚟啦，都即系出产过唔少即系香港有趣嘅系列，譬如可能我哋好喜欢圣斗士系列啊，有 Q 版啦，甚至乎一啲磁浮系啦，悬浮喺度嘅一啲嘅车又好啊，滑板又好啊，即系你个Time Machine 啦，咁啊嚟到今集啦，点解再揾阿 Ken Ken 上嚟啦？咁啊，因为咧佢咧就开展咗一个新嘅计划，咁啊呢个计划咧，其实我觉得系一个文化嚟嘅。咁啊喺我哋亚洲地区咧，就啱啱开始兴起，未至于话好流行。咁啊佢已经咧好有眼光或者好有谂法啦，就想尝试喺呢一度俾大家一齐感受。讲紧嘅就系桌游文化啦。Hello Ken， 系你好，你好，系子龙， 系啦。咁啊嗱，头先都简单同大家即系讲过啦 ，Kids Logic 过往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玩具嘅系列啦。咁啊点解会突然之间有一个冲动啦，或者一个谂法，开展一个全新嘅系列咧？ 其实都有好几年噶啦，谂咗，因为我哋本身做咗好多年玩具啦，咁我哋亦都好熟悉点样去做雕刻啊、设计各样嘢。咁我都諗緊好耐，咁下一次嘅玩具究竟係做咩呢？頭先你都話我哋做過 Q 版啦，做過 action figure 啦，做過磁浮啦、著燈啦，咩都試咗好多啦。咁我哋不嬲好想試新嘢。咁啊，機緣巧合咁，我去到一啲外國嘅地方，包括新加坡啊，或者甚至美國、歐洲啊，咁就會睇到佢哋原來好有一個將玩具擺落去遊戲嘅玩法。咁我哋而家香港就習慣叫做桌遊啦。咁我見到咁得意，咁我就即管試下，翻到嚟香港睇下自己有冇能力可以做到咯。 嗯，因為對於我嚟講啦，接觸桌遊啦，離唔開就係以前嘅大富翁啊。 嗯 系啊，又或者系可能而家好兴嘅啲嗰啲 card game 啊， 飞行棋都系。 系啦，咁啊，你眼见外国嗰个桌游文化咁厉害，同我哋香港平时接触或者传统接触嘅有啲咩唔同啊？ 我喺外国见到咧，首先我见到佢哋啲铺头有好多，系啦，同埋佢哋铺头好大。所以我就喺度諗啦，當我譬如我去到新加坡咁啦，我去到一個商場嗰度，好多年青人，咁、那個商場我見到有間鋪頭，隨時係講緊二三千尺嘅地方，但係入面成間鋪頭都係賣緊啲桌遊。桌遊嘅話咧，佢哋有好多喺個色軌度擺緊我哋叫微縮 miniature， 佢哋擺咗好多好細嘅公仔，由顏色由到好靚。但我當時應該係大概七八點到夜晚咁去到睇啦，我見到其實有好多可能係 OL 啊，或者啲專業人士啊放工去玩，咁我覺得哇好得意喎，原來呢個文化喺外國可以做得到喎，咁我喺香港我就較為少見，咁我就嘗試嗰度深入了解啦。 最緊要有啲 OL 喺度一齊玩， 呢個亦都係我吸引我行入去嘅原因。 係頭先講到微縮呢樣都幾關鍵嘅，因為一路以嚟我哋玩開所謂玩具啦，即係細極都係手掌嘅 size， 係啦。扭下變下喐下，咁啊！如果真係去到好細嘅咧，我諗就真係要去到扭蛋，即係大家可能十蚊、廿蚊、三十蚊咁啊，抽一嚿波仔出嚟，咁啊打開嘅一嚿一個好簡單嘅雕塑啦。咁啊，你講緊嘅微縮又會係去到幾細咧？ 微縮佢有好多款嘅，最初步咧通常有啲係叫做廿八 mm， 即係大概三厘米到嘅就好細粒。但係佢哋就算係三厘米到，都會雕到好精細。即係我哋好精細意思，可能係連眼耳口鼻啊。头发丝啊，啲衫嘅接纹都会出晒嚟。 咦，咁咪即係真係好似我哋以前玩緊大富翁嗰几粒棋嘅 size 囉。 個 size 就係，不過佢哋就會做到好精細，直情好似一隻雕像，不過縮咗落28mm 咁樣。 哇，好厲害喎、 啊！係啊，好厲害。 即係淨係睇啲線，淨係畫線都畫到眼都懵噶。 係啊，佢哋上色嘅技巧，我覺得根本唔係普通扭蛋咁咯。佢哋根本係可能上一隻28mm 嘅公仔啦，都會花大概一兩日時間去做咯。 全人手， 全人手，係啊， 嗰個嘢太誇張啦。頭先、你講到啦，喺外國啦，成個呢個桌遊嘅文化。大家就真係放咗工就走去玩桌游。 係，我见到佢放咗工跟住可能呢同埋同事啦一 group 人啦，咁就去啲铺头通常去研究有咩桌游好玩。咁通常喺铺头亦都会有啲人去引领佢哋嘅。即係可能係了解咗佢嘅性格，究竟佢想玩一啲集体即係勾心斗角嘅游戏啊，定係集体团结去对付一个大佬嘅游戏啊。咁佢哋就会尝试喺一晚入面呢係开唔同嘅棋咁样试玩。 咦，這个感觉唔係好似而家汪亚姐嗰种嘅狼人游戏 啊，直情係啊，嗰啲 party game 囉。 嗰隻不过就真係变咗喺 board game 上面，大家一人有隻棋去做某啲嘢某啲嘅 mission 任务指示咁样。咁呢一个文化其实都幾有趣啊，因為我哋一路以嚟接觸呢啲就可能真係小學啊，一啲課外活動啊，中學課外活動都可能有機會掂到啦，但係就未至於話好深究。佢哋啲題材會係啲咩 嘅？題材真係好多元化㗎，有啲可能係講緊一啲，我見嗰個合棋叫光合作用添。直情係喺度研究緊光合作用點樣可以整到一個森林啊咁樣，一啲創作嘅遊戲未必一定打鬥。咁當然大部分係好多係打鬥，我哋叫可能 war game 啦，又或者有啲係策略嘅遊戲啦 ，strategy 啦。咁大富翁當然都係其中一款啦。 哦，咁就即係變相好多嘅譬如可能我哋以前玩嗰啲戰國風雲，可能大家有啲對壘嘅， 直情係嗰啲。 係啦，咁甚至乎好似大富翁咁樣，有一個目標，大家就為咗贏某啲嘢嘅。 係係。 甚至乎我覺得我其實喺香港見過有兩三間啦，我唔係好記得啦。咁就係一啲戰爭類嘅。 係係，啱啱啱。 係啦， 戰爭類型嗰啲好多，嗰啲戰爭類型嘅就仲會包括埋上顏色添。其實香港而家都開始流行嘅，就會唔係淨係玩遊戲，玩遊戲之前咧，其實佢仲如果好中意嗰隻棋咧，甚至會將佢上色上到好靚，跟住先開始玩個遊戲。 哦，即係如果我好新手，我見到呢副棋好靚，於是我買翻嚟，但係一打開裏邊係冇色嘅，就咁得一個灰色嘅膠嘅啫。 係啦，係咁噶， 就要我自己遊曬佢， 要自己遊曬佢，係啊， 好難度高喎、 啊。係㗎，有啲直情啲規矩係，如果唔遊個顏色就唔可以開始玩添。我都有聽過。 哦，咁啊難怪啦，因為你自己上色，你對付棋就會有歸屬感。 係啊，就係、是、咁樣啦。 哦， 咁佢一路上色之餘，其實唔止添，因為如果頭先講到嗰啲咁大型嘅 war game 咧，好多時係佢連埋一啲嘅小説去跟埋。 係， 咁即係話咧，佢哋一路玩個遊戲啦，上色啦，仲會睇埋嗰本小説，去深入了解每一隻棋嘅背景故事啊，佢整個民族究竟係點啊，嗰種嗰類型嘅怪獸係點樣啊？其實有少少似 Lord of the Rings 啊，或者係 Harry。Potter 嗰類其實都係咁， 但係點解外國嘅文化咁根深蒂固咧？當然，即係佢哋 create 佢哋創作出嚟，咁會成熟啲啦。但係同我哋亞洲或者同我哋香港嚟講啦，都個距離幾遠嘅喎，真 係。我個人嘅睇法啦，我自己嘅經驗就係、是、有時去到外國，可能佢哋冇咁多娛樂，即係我又唔可以咁樣比較話人哋冇咁多娛樂嘅，但係佢哋可能係出喺街停留喺街嘅機會相對少啲，咁佢哋留喺室內嘅機會可能多啲。譬如我同啲歐洲嘅玩棋嘅人都傾過，佢哋可能冬天係落大雪。咁但係咁大家家庭都會聚會，咁我哋香港人可能家庭聚會就打麻雀啫，咁但係佢哋可能家庭聚會就寧願留喺個 basement， 即係留喺個地牢嗰度，咁就可能開張台，大家一家人或者同埋親戚啊、表哥表姐啊，就睇下有啲乜嘢好玩。咁、我哋香港都有嘅，香港可能係大富翁同 Uno 啊呢啲嘅 card game， 咁佢哋就發展咗咁多年，分鐘已經幾十年㗎啦，咁所以佢哋就發展咗好多唔同類型嘅文化嘅桌遊出咗嚟咯。 哇！呢、這個就非常之有趣啦，更甚就係我印象中啦，有啲朋友啦、啲同學啦，佢哋大學啊，或者佢哋喺外國讀書嘅時候咧，都已經喺學校係接觸到好多呢啲嘅桌遊。 係啊，啱啊！譬如你頭先講到依樣啦，香港嗱，譬如香港我係由不斷讀由細到大讀書啦，可能中學甚至大學係有好多嘅學會。可能有天文學會啦、橋牌學會啦、棋藝學會啦、象棋啦咁樣，咁佢哋就會多咗一樣嘢，就係桌遊。 咁卓游咧可能有某几个大品牌咧，直情已经几十年历史根深蒂固。咁佢哋可能系每个礼拜嘅嗰个学会嘅聚会就系一齐游颜色，一齐研究究竟点样个策略可以玩得更好。因为佢哋一个 war game 可能唔系玩一两个钟咁简单，可能短则都三四个钟，长嘅话咧，有时可能就要封台，听日再嚟过，系直情要咁做。 要封台，攞个手机嚟， 直情系咁啊，好似赌神咁样咧，封台再嚟过咁啊。 哇！這个真系有趣，真系估唔到我玩咁耐。 系啊，因为一副桌游嘅话，如果佢哋投资好大落去，可以系五十只角色打五十只角色，咁你当五十只角色嗰阵，真系砸色仔都砸到懵噶啦。咁、所以呢啲随时系玩几日，又或者佢哋仲有一样嘢叫做我都抛书包啊，RPG 我唔熟嘅，佢哋系一啲角色扮演游戏咧，分分钟系要拎住本书一路大家讲故仔，一路写嘢。是寫可能是 即係 create 個故事出嚟， 不斷延續落去，不斷諗落去。咁隨時係玩幾個月嘅，係講緊係，今次我哋個故事嚟到，好攰啦，要停停，咁就成本 notebook 就 mark 低佢，下次繼續咁。 哇！即係分分鐘變咗金融嘅喎，大佬，成個神雕俠侶小説寫咗出嚟嘅。 係啊，好犀利，我覺得佢哋。 係啦，嗱，講咗咁耐啦，其實我哋都仲未入獄啦，講到阿 Ken 咧，佢哋create 嘅作品，咁但係咧，我自己覺得即係成個嘅桌遊文化啦，實在太獨特啦。即係對於我嚟講，好似開發咗個新大陸咁樣樣。 對我嚟講都係。 係啊，其實呢一個嘅桌遊啦，嗱唔係市侩啊，真係若然如果新手去接觸去了解嘅話，個價錢會唔會好複雜或者好誇張？因為聽你頭先咁講，喂，好似就咁一嚿膠啫，又仲要自己上色啫，係咪好平嘅咧？定還是唔係嘅？原來佢連曬成套工具，你要連埋油、連埋筆一次過買，定係點樣樣嘅咧？ 其實有幾類嘅，真係睇下首先個人嚟講中意玩邊類。有啲可能鍾意玩啲超級英雄嘅，咁超級英雄其實係美系多啲，咁超級英雄啲棋呢相對有幾個品牌呢係容易入門，係平嘅，其實香港我見到有得賣，一隻棋可能講緊只不過係50蚊港紙， 50蚊 係啦，50蚊，咁嗰啲呢可能係一啲超人啊，一啲 DC 嘅 hero 或者 Marvel 啦，即係啲電影上面嘅英雄角色啦，咁都相對平，但係佢哋工藝可能冇咁靚，但係係玩係佔多，草可能係冇咁係啦，即係唔係草嘅嘢啦，係啦，係唔咁流行啦。咁咁嗰啲係平入門，嗰啲可以逐粒買。咁買完之後咧，玩法咧就係咧，甚至乎係網上已經可以下載佢嗰本嘅遊戲嘅書。咁即係話其實你買粒棋翻嚟。下載本書，大家睇明佢，咁買一張地圖，嗰張地圖仲係普通紙嚟嘅啦，咁就已經玩得。 咁好平嘅喎， 係呢啲相對平，呢啲就係入門而中意嗰啲超級英雄嘅玩法。咁如果貴嘅亦都有，貴嘅可以係有啲大型嘅品牌，可能係超過1000蚊一盒。咁港紙1000蚊一盒嘅話咧，入邊可能係一開始咧預咗你有30粒嘅棋係唔上色嘅，但係就非常之精細，做工非常之靚。咁有好多嘅配套不斷再買上去，即係譬如我想買架裝甲運兵車，咁就可能俾多200蚊。又想 即係好似 DLC 咁嘅咯，好似打機咁，你要另外自己外置一啲嘅特別部件啊、特別角色咁嘅咯。 直情就係咁啦，咁就好似擴充包咁啦。咁你可以每個月，佢其實每個月都會不斷出擴充包。咁你就呢啲就係一個好大型嘅投資嚟到不斷咁玩。咁嗰啲就係、高級者向或者成熟啲嘅玩家去玩咯，所以其實有平有貴，睇下個人中意睇下個觀眾中意玩邊類型多。 哇！咁其實如果聽你咁講，就真係將玩具同埋遊戲，即係我哋可能當打機嗰個遊戲啦，係撈埋咗，就真係成為一個實體，大家可以玩、可以對壘、可以較勁嘅一個實體化嘅遊戲。咁啊嗱，今個禮拜時間有限啦，就講住咁多先啦。下個禮拜繼續揾阿 Ken Ken 上嚟啦，同我哋深入啲講。其實真係譬如喺香港呢、這個市場啦，去設計啦、創造啦，甚至乎生產啦，有啲咩難度同埋有啲咩趣事嘅。 着你的